那如果你通过一直播还有关爱青年计划等等这些视频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你也可以看到坐在我身边的我的这位小搭档警员刘毅。在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给各位介绍过一部美国的应该说是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叫做消失的爱人。后来呢我们曾经介绍过一部曾经在国内上映过的美国好莱坞的科幻影片湮灭。再后来呢同样是这部湮灭的导演，他之前曾经指导过一部这个机器人的带点悬疑色彩的电影，叫什么来着？ 机械姬。 哎，机械姬。如果有些朋友对我们有意见或者是责怪我们，说你看你们真的是作为警长和警员太不务正业了，你们这个节目分明给我们介绍的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推理悬疑作品啊，当然这是我们应当应分应该为您做的，毕竟我们的节目就叫做午夜侦探社。那你们说这些电影包括这些什么小说作品，它这里面难道说有谜团吗？有诡计模式吗？这里面有人比如说死于非命吗？有的，不单有，而且我们从中看出了很多悬疑的元素，这就是我们要把他们推荐给你们的原因。那这会儿呢，如果您方便，一方面是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传播的主要的渠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谈到了包括这个微信公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一直播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同步进行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呢，如果只是立新和小爷刘毅的话呢，那您看不看就意义不大了。但这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准备的介绍这个作品相关的一些图片展示给你，增强一点悬疑的氛围，岂不好呢？那么也许有的朋友会问，卖了这么长时间的关子，究竟你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给各位介绍的是一部前不久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过大奖的，并且前几天吧刚刚在国内，应该说刚刚下线，就是之前这一个来月还是在国内各大影院上映的日本影片，日本导演市之愈合的作品《小偷家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各位的我们眼中的一部悬疑作品。那相信有的朋友会觉得，对，你们确实是太夸张了，你们这个脑洞太大了，这部作品这部电影跟悬疑貌似一点都没有关系。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请到一位国内的原创的侦探推理小说家陆老师， 对，陆老师， 跟他在交流的时候，他问到，他说你们下星期是什么主题啊？什么话题？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偷家族》。他马上就说，哎，啊，这里面是有一个梗的，啊不，应该说是一个谜团的， 是的是。 啊，对，他说这里面是有的， 对， 就是在人家专业人士看来，这里面是有悬疑、有谜面的。当然，我们要把谜底揭示给你。这个不能怪我们剧透了，因为这部影片已经下线，已经在中国演完了，了解它或者熟悉它的观众，那么这个也就不是什么 剧透， 很属于剧透的，属于我们职业道德的问题了，已经没有了。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就把这部影片推荐给各位，可以有时间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能够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看到它，那么你可以再去看一遍，了解一下《小偷家族》里面究竟有多少悬疑成分。其实呢，所谓的悬疑成分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和立场，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我们并不 倾向于或者并不提倡，他只是跟大家一起来猜谜来解谜。就是侦探小说，其实我认为并不能完全把它当成一个智力益智的游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越来越少，读者越来越少，我认为就不足为怪了。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那在这之前我们介绍的中国的福尔摩斯、中国的柯南道尔、程小青老先生说，当年他的那个作品，尽管我们今天来看觉得好像有距离感有代感，但是呢其实你仔细的去品味其中，我们曾经说过，也反映了当时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社会问题乃至于社会矛盾。这个实际上如果作为作家来说，不管你的创作初衷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避免不了的，作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展现出他的三观，电影家也如是。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觉得失之愈合的这部作品可以当作悬疑作品来欣赏来了解，就是因为他最后所揭示的这些谜团真的是直指人心。好吧，那咱们就这个切入主题。 正题 啊，我们今天呢是分成两部分来跟大家介绍这部影片小偷家族。顾名思义啊，首先是我来把故事简单的讲一遍。但是我不会说从一个欣赏电影的角度，这肯定不是我们擅长的角度，我们也不太懂这个。 是 我们更多的是给大家从一部侦探小说或者说悬疑电影或者说一起刑事案件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这部影片的故事。小偷家族，顾名思义，这一家人都是小偷。在日语当中，小偷用汉字来这个解来哎对来来这个解释的话叫万隐。 对， 我看这个 还是万隐这两个字 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偷东西的话，肯定你也什么都，就是你肯定也就是不会有选择，什么都偷，那当然就是万隐了。这个万隐家族，小偷家族，我先介绍一下他们家族成员。这个最年长的是奶奶，她叫什么不重要啊，日本名字。奶奶是一位八旬开外的面目慈祥的典型的日本老太太。岁数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啊，不过还可以，胃口不错。其实呢这人呢也还是风趣幽默，挺有意思。奶奶奶奶呢当然已经不工作了，但是在日本来说呢，其实他这个退休金，所谓年金制度啊，它是广义范围的，是普适型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当年是不是工作过，反正你只要是老了，国家都会有一笔所谓年金给你。不管多少，也不能算很多吧，大概一个月能够得到6万日元的这个年金。要换算成人民币呢其实也不是很多， 也就我觉得差不多就4-5千块钱那个样子。 四五千块钱，你如果是在一个奶奶和这个小偷家族所生活的这个城市，那就是日本东京。后来有的好的这个就是观众吧，电影观众网友他们给扒了一下，就考证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日本东京的荒川区或者立足区。这两个区呢相对而言呢好吧，如果我做一个不是太对位的比较，打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当年北京的城南啊，你懂了什么意思，就是可能生活水平各个方面这个是有一定落差的。那这个地方房屋呢都相对比较的老旧，地价也不是很贵，那么有很多呢这个挣现金的人他就不上班啊，他就要依靠他这个就是经常每天出去打零工挣钱过活。 因为你要是如果在一家公司，比如说大公司，什么索尼啊、丰田之类的，你就不需要挣现金呢，你每个月的工资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 卡里， 哎，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那你包括退休了以后，那么除了国家的那笔这个退休金之外，那么企业也会给你一定的，就甚至是一次性支付的这个年金啊，这个甭管是丰厚啊还是怎么着，多多少少的，反正肯定是有的。但是挣现金的人没有，他就是每天出去打零工，靠这个来过活。好，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相对贫困的一个相对生活水平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区域，而且呢是一个非常狭小逼仄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其实这个地方真的你要说算是一个房子都有点勉强，如果是一户人家要有那么五六口人在这住的话，那每个人可能也就够一张铺的。 嗯， 啊，就是生活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说到了奶奶，奶奶的每个月的6万日元，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还是相当的可观的。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当中，壮劳力都是挣现金的，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者工作也就顶多是相对固定，并且呢还不太确定，指不定什么时候一说裁员。就回家了。 嗯， 那么这家庭里面的另外的成员呢，刚才我说到的壮劳力是两位，我们可以简称为爸爸和妈妈，两位基本上算是到中年的大叔大婶儿啊，不过大婶还是还可以，还算比较年轻吧。 对 啊，大叔比较沧桑。 对 啊，对，他们是夫妇二人。这儿说一句啊，我一开始讲的这些故事都不包含剧透内容，剧透的责任在刘毅。对，一会儿他来把整个的谜底全部都解开。 嗯， 那大叔大婶，这个大婶呢是影片开始的时候呢，他有工作，他在一家这个洗衣店里面， 对， 给人家当这个洗衣服，就是这个洗衣服嘛，对， 嗯嗯嗯， 就类似像我们国家像北京也有这样的洗衣店，对，他就干这个的。那么大叔干什么呢？大叔是这样的，影片一开始，他就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因为他所从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职业叫万隐，他就是个小偷。其实这个家庭里面不光大叔是小偷，大婶原来也是小偷，大婶后来工作失去了之后呢，他又回归了小偷的本来的角色。 嗯， 甚至于奶奶也是小偷，他也会在大超市大商场里面顺手牵羊，随便的就把什么东西他觉得需要，这个需要一件裙子，他一抬手他就拿走了，脸不变色心不跳啊。除了这三个大人之外呢，这个家庭里面呢还有三个孩子。 嗯， 这三个孩子是这样的，首先呢是大一点的亚季姐姐，亚季姐姐应该是已经成年了。嗯，不过呢他应该是没有上大学。 嗯， 而且呢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或者说他也没有什么体面的工作。那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在，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风化场所，这个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对， 在日本有风化场所，当然这个风化场所呢你也不要想多了，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哎呀，这个特别这个不可描述的这么个这个地方，它不是，它就是一个，就是那儿有很多的年轻女子，然后有人来了以后就花钱干嘛呢？就是希望这些年轻的女子陪他们聊天啊，陪他们聊天，陪聊啊。对了，用我们国家警方的专业的称呼叫做有偿陪侍。啊，就干这个的。 嗯， 那当然这个肯定不能算体面的工作了，对吧？这是亚季姐姐。亚季姐姐比她稍微小一点的呢是祥太弟弟。祥太弟弟是一个很漂亮很俊朗的小骚年啊，小少年。这个影片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带着祥太爷两个在超市里面配合特别的默契，行云流水一般的在偷东西。那偷东西真的是这个偷的太巧妙了， 不留痕迹。 那不留痕迹。当然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曾经有个疑问，我说他就能够把超 超市里面的东西放到自己的双肩背里面，这祥太抬腿就走，这警报器没响吗？后来我问了一个常年居住在日本的朋友，他说日本呢，除了那种特别大的超市以外，中小型的超市便利店其实是没有 设那个 警报设备的， 磁力感应。 对对对，你要拿走的话呢，可能就不大可能会，只要不被发现的话，后来我就想，哦，我说那你看我们这儿还这个超市还是管理相对更严格。但是后来我问了一个北京的朋友，他说其实也未必，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有一次呢，我就拿走过。我说啊，不能吧？他说不是，他说我当时是拿错了。我当时拿这个东西啊，突然接到公司的一个电话，很紧急。我手里面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比如说拿着一瓶酒，我就一边接电话一边走，我就发现，哎，我怎么出去了？而且那个磁力感应也没响， 也没响。 他说那我赶紧回去把这酒放下了，就 OK 了。对，这是个误会，但是也确实说明就是这个影片。这一点塑造这个细节还是 有它的这个背景， 有它的背景的。 对 对 对 对，那么这是一个刚才我介绍了一个小偷家族，那么这个小偷家族里面还有一个成员比祥太还要小的，是一个小妹妹，长得很漂亮，很可爱，小豁牙子啊，长得很俏皮。这个小妹妹叫玲玲啊，这个玲玲的名字呢是妈妈给起的啊，不过呢，不是玲玲出生的时候妈妈给起的。这里面有一个扣子，一会儿让这个小莲刘毅来给大家解开。这就是一家人。那么影片刚才我说了，开始的时候呢，是爸爸带着祥太弟弟在偷东西，在爷儿两个偷完东西这个啊满载而归的这个路上呢，遇到了玲玲。因为玲玲其实是他们家住的不远处的一个邻居的孩子，两口子关系不太好。一天到晚的吵架，这玲玲呢就在这个应该是个阳台上在那待着。其实这个影片开始的时候呢是冬天，所以挺冷的。那么祥太的爸爸呢就觉得孩子挺可怜，于是呢就把玲玲背回家去，说不行的话，实在不行让你喝碗热汤面呢啊。这个回去以后呢，但是回去以后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和姐姐其实是蛮担心的，就认为哎呀你这个不会给自己惹什么事儿吧，说这个人家的孩子你就带回来了，一小女孩，这万一人家父母要是找来这不依不饶的，这我们说不清楚啊。当然在言语之间我们感觉到他们真正担心的不光是这一点，不光是说把人家别人的孩子带家里来这个合不合适，更重要的他们担心的是如果由此引出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如果警察来了，他们觉得很紧张， 暴露了。 他们到底隐藏了什么啊？一会儿还是让刘毅来讲。好吧，我继续来讲这些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呢，零零散散的，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特别惊险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简单说吧，后来玲玲就没有走，玲玲就留在了这家人。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生活呢，那么这个。实际上这家人呢生活，刚才我说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呢主要是这么几个，一个呢是妈妈这个洗衣店的工作，其实这个他挣不了多少钱。然后爸爸呢在一家建筑企业里面打零工，结果把腿骨摔折了。对，那这样的话呢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除这个之外呢，他们当然去偷东西。偷东西的话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贴补家用。说白了就是一些偷些吃的呀，包括什么香波呀、洗澡用的东西呀、肥皂啊这种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如果说对他们而言要买点衣服或者是购置点家里的东西呢，可能这就不够了，对吧？那么这个他们家里面的主要的金钱方面的收入。要依靠的就是奶奶的那点退休金， 对， 每月60000日元。所以这个说白了，这个家族，让人觉得也挺无奈的，就完全是个啃老家族，就指着这80多岁老太太那点退休金活着，是吧？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一家人关系还是挺不错的。彼此呢也还算相互关心呐、照顾，相处的也很融洽。特 别是玲玲，玲玲小孩啊，他来了以后他就有感觉，因为在他的家里面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是吵架，要不然就拿他出气，所以他来到这个家庭之后他觉得很奇怪，哎，别人对我表示好感的方式是来拥抱我，在他的家里面没有人拥抱他，他过去跟他妈妈撒娇，他妈妈说去一边去，离我远点，就他觉得这个换了一个家庭，他觉得这个家庭的人对我的那个爱或者那个呵护是用这种拥抱啊，是摸摸我的头啊，给我做吃的呀，这些方面来实现的，这给他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呢，尽管这个家庭里面没有他的亲爸爸妈妈，但是玲玲呢也非常愉快的幸福的在这儿生活下来，乃至于有的时候哥哥祥太会带他出去偷点东西，到个什么钓鱼的那个渔具店里面去偷鱼竿。 鱼竿 啊，在这儿呢，这个地方这个细节要多交代一句，就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导演施之玉和后来讲这部影片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一起真实的案件，就真的侦破过这么一起案件，就真的是一个小偷家族，后来侦破了以后呢，新闻报道就提到说这家人偷的东西当中呢包括鱼竿，施之玉和就想，那就是说这个尽管这是一个小偷家族，但是他们对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有憧憬的，不然的话他偷鱼竿干嘛呀，偷鱼竿是为了钓鱼，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的那个钓鱼迷特别的爱钓鱼，对，所以啊，但是这个家庭的那种和谐或者说是温暖的状态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在玲玲来了之后不久呢，就家里面就连续出事，首先呢是妈妈的工作没有了，被解雇了，被解雇呢其实呢这过程当中呢人家也说了，因为他的那个同单位的姐妹就说你这工作呢你还是走吧，你把你的工作位置留给我，妈妈说凭什么，说因为你收养了一个 小女孩， 而且这孩子本身来说人家有父母，如果我把这事儿举报的话你可能是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妈妈就欣然离去，整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他渐渐的对玲玲产生了一种真的是母爱，他特别喜欢玲玲，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觉得留着这孩子将来还真是个麻烦，可是越到后来他越是难以的割舍，不过尽管如此吧，这个毕竟你包括像祥太年龄也逐渐在增长，所以呢在后来呢祥太呢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谜团，就是他自己进行了一次失败的盗窃行动，他偷东西的时候被发现了，在一个超市里面，然后呢他就被抓住了，而且还把脚崴了，摔伤了， 为了逃跑， 对，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暴露了，这个家庭的所有秘密再也掩盖不住了，警察介入了，而爸爸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赶快就收拾东西，带着亚季，带着玲玲妹妹，带着奶奶准备出逃，对不起，不是带着奶奶，那个时候奶奶已经消失了，奶奶会消失，对，咱们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我再继续给您讲这个故事里面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刚才我们把整个故事都讲得差不多，但是奶奶和亚季姐姐他们还有另外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在稍后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我把这两个细节讲完之后，那么所有的时间就是小爷留意的，他要把所有的谜团都给大家一一的解开，不要走开，午夜侦探社仍将继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啊，当时奶奶坐在海边，看着他们一家人在，在那玩啊，戏水，非常的幸福，非常满足。老太太在那儿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们。貌似有一点预感，结果很快，据说就是当夜吧，我也没记错的话，当夜奶奶就去世了。 嗯， 你要知道，老人有的时候离开可能会很突然，也没有什么生病的迹象。嗯，就是民间老百姓讲话就是老死的， 自然的 寿终正寝。 对， 那么在这之后呢，爸爸妈妈一看这情况就觉得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要给老人办理后事啊，咱们中国人叫发送，但是他们发送不起。为什么呢？就家里本来也没有钱，依靠奶奶的那点微薄的退休金，靠这点钱也不够给老太太这个做白事了嘛，对吧？那怎么办呢？就而且关键更严峻的考验是，如果说奶奶去世这个事儿一旦曝光，那么这个退休金就没了， 没了， 人已经走了。可是这样的话，家里面靠什么来支撑呢？就这么点现金收益啊。于是爸爸妈妈就做了个决定，叫密不发丧，不向外界公布奶奶去世的消息。那人在这儿呢没关系，他们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里，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去，一个大城市高楼林立中间的那么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于是在这个空间里头，他们找了个地方刨了个坑，把老太太埋了。在那之后，祥太偷东西被发现，所以警察逮住的是一家四口人。 是的， 啊，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呢，就是亚季姐姐。 嗯， 亚季姐姐其实在这个家族当中跟奶奶是格外亲近的。为什么？一会儿留意来说。 嗯， 那么在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细节，影片里面就是奶奶在生前，她定期的要去她前夫的儿子，而且还是跟她不就是。他前夫的儿子并不是他的儿子， 对， 他只是他前夫的前妻，是他的前夫的儿子，是他的前夫跟他奶奶之后的那个继室生的孩子。 嗯，对， 到那个男人的家里面去祭祀他的前夫。 嗯， 这个让人听着很奇怪。当然了，他每次去那个他前夫的那个儿子的太太都要问他的那个丈夫说，这个老太太他是你继父的前妻，这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老来呢？但是貌似这个儿子还特别的宽容大度，哎呀，没事没事，这一家人嘛，这都是亲戚，而且还招待他吃蛋糕。临走的时候，每次老太太去，每次那个他前夫的儿子都要给老太太一个信封，里面是30,000日元。 嗯， 这是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呢，在那个他的前夫的儿子的家中有一幅照片，这个照片呢，据他的儿子说，这是他的大女儿。而我们看到的那个照片上的那个灿烂的微笑的女郎，不是别人，正是亚季姑娘。哦，看起来这亚季跟奶奶还不是一般的关系。 是， 当然。那么亚季跟爸爸妈妈是什么关系？亚季跟祥太弟弟和玲玲妹妹又是什么关系呢？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毅，来吧。 好的，好的。那么我就来为大家一一解开刚才立新老师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为我们埋下了一个一个的谜团。那么我其实先就是先想这个说一件事情，就是在看到这个小偷家族的不管是宣传也好还是海报也好，我都注意到这个有两句宣传语，这个来描述小偷家族这部电影。第一个宣传语叫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爱，还有一个这个宣传语叫罪孽使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么从刚才这个立新老师的这个话里行间，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一家人他们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贫穷但是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家庭，但实际上在这个平静的表面下面，平静的这个表层下面，可能还是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关系的。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玲玲妹妹是相当于是这家人捡回来的这么一个小孩，然后因为她这个在她的原生家庭里面遭受到不管是这个精神上也好还是这个身体上也好的种种虐待，所以他们决定这个主动承担起抚养玲玲的这个责任。 那么玲玲照道理来说只是一个收养的孩子，跟这家人并没有什么任何的血缘关系，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家人可以说所有人，人与人之间， A 和 B 之间， B 和 C 之间， A 和 C 之间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们完全是一个怎么说，看起来像一家人的一群人而已，只不过是住在一个屋檐下。那么这些人，这一家人，他们的核心呢，自然肯定是这对夫妻，爸爸妈妈。当然夫妻之间肯定是不能有血缘关系的了，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呢也有一段故事。就是这个妈妈呢，她以前其实是一个怎么说，跟她的这个跟亚季是做差不多同样的工作，就也是那种有偿陪侍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爸爸呢，其实是他的一个客人，他们两个人呢相当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相识并且相爱。但是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妈妈，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她是有她自己的家庭的。那么这件事情在被她的这个丈夫，这个丈夫呢也很野蛮，这个平时老是这个虐待她，然后瞧不起她这样子的。那么这件事情被她的丈夫知道之后呢，她的丈夫就异常的愤怒，然后就甚至是想要把这两个人都给干掉，都给杀死。那么这两个人出于这个正当防卫的这么一个保命的这么一个缘由，就把她的前夫给杀死。那么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肯定是就是没有对他们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毕竟还是属于一个防卫的一个范畴里面。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只好就是在一起，然后也不能说是怎么说，光明正大的去结婚啊，或者是以夫妻相称啊，就是怎么说是相互陪伴着就去生活下来。那么这个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是这个祥泰这个小男孩呢，也是这对夫妻捡回来的。那么刚才说到这是小偷家族嘛，这对夫妻一开始是这个以偷盗为生。那么这个祥泰就是这个爸爸这个父亲在实施偷窃的这么一次过程中，在一辆面包车里发现的。其实说起来祥泰的这个遭遇呢跟玲玲也差不太多，也是这个相当于遭到抛弃的孩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就是被丢在了一辆空的车里，正好被这个爸爸发现了，就被爸爸抱回去，就相当于是收养起来，然后取名叫祥泰。那么说完祥泰呢，再说说这个最为故事这个新鲜量最大的这个奶奶和这个亚季，就是这个姐姐。那么这个奶奶呢是这个被妈妈给带回来的，然后亚季呢是被奶奶带回来的，带到家里生活的。那么刚才立新老师说到这个奶奶呢，她是有一个前夫，她实际上呢是遭到了一种抛弃，就是相当于她的爱人另有新欢，然后她遭到了一种对抛弃，然后她这个她的前夫跟别人组成了新的家庭，她就落得一个无家可归的这么一个下场。然后呢，他的前夫的这个家庭所再生出来的，就是他前夫的儿子所再生出来这个家庭，也是一个重组家庭。这个儿子在跟这个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又跟第二个妻子结婚，又生下了一个孩子，相当于是这两个孩子相当于是同父异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第一个孩子就是亚季，第二个孩子是亚季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沙香。对，然后呢这个亚季在这个重组家庭中没有得到过他这个后妈的这个母爱，没有得到过他家庭这个家庭里的关爱，所以呢他就相反，他的这个妹妹沙香作为这个家庭的这个新成员，得到的关爱比他多的不能再多。所以说这个亚季啊，他就感到这个家庭里没有他的位置，他觉得他对这个家庭也是心灰意冷的。那么他和奶奶之间的相遇呢，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 这个爷爷的这个葬礼上有可能是这个有一个这么相见哈，我只是猜测有这么一个相见。那么他们两个发现就是都是有这个遭到抛弃的这么一个怎么说过去，遭到抛弃的这么一个过去，两个人其实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呢这个奶奶就跟亚基说，哎，不如你跟我在一起，你既然不喜欢原来你那个家庭，你不如跟奶奶在一起，奶奶照顾你，奶奶跟那一家人我们都可以一起幸福的生活。那么就这样亚基才去这个加入到了这个小偷家族的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中。而且值得一提的这个细节就是，刚才说到亚季也是在做这个有偿陪侍的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相当于艺名嘛，花名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就给自己的那个名字起名叫沙香，就是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名字，就可见他心里就是很嫉妒他的妹妹得到了比他更多的这个来自父母的关爱。而且当那个妈妈把玲玲给捡回来的时候，说要给他重新再起一个名字，那么那个这个当时亚季就说，哎，不如叫沙香吧，其实也是想就是透露出他那种想要把玲玲当成自己真正的妹妹去照顾去关爱的这么一种有一点苦涩的那种心情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一家人他们怎么说，这些人呢你会感觉到，就听完我讲完这些经历之后，你会感觉到他们都有着相同的重复着甚至是一种连续的那种关系。你像是这个亚季和这个奶奶都是遭到了这个自己家庭的这个抛弃，然后这个都其实都是遭到一种抛弃嘛。这个祥太和这个玲玲也是遭到一种抛弃，而且他们的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也就是自己出生的这个家庭里面，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幸福。无论是奶奶被这个前夫抛弃也好，无论是亚季得不到父母这个后妈的这个关爱和自己父亲的这个父爱也好，还是说这个玲玲在她的自己的家庭里面遭受到各种这个暴力相向也好，还是说祥太被扔在不负责任的扔在一辆车里也好，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个应该得到的这份爱。那么他们在这个重组的这个小偷的这个家庭里面，反而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这份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关爱，然后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这种幸福感。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导演可能是想要借助这个电影想说的这么一点，就是怎么说，这个重组的家庭，甚至说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没有血缘的这个家庭，自己选择的家人反而要比这个有血缘关系有这个叫什么家庭的这个氛围的这个地方更加的幸福。那么这个感觉就是怎么说，掀翻了人的一种传统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庭真的是因为血缘关系我们才会感到幸福吗？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是这个幸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一种思考的感觉吧。 刚才呢刘毅呢用他的认知和理解，当然也是如实的客观的把这个影片最后的谜底揭开了。那在这儿呢还有两点要跟大家谈。第一点呢就是，其实呢这个家庭当谜底揭开以后，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并不是那么的和谐。这个家庭里面其实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迷局。比如说奶奶吧，我们先不提奶奶，我们就说这个爸爸妈妈，这两个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夫妻。对，说的难听一点，他们是野鸳鸯，临时凑合在一起，叫做搭帮过日子。这个亚季被人抛弃，这个祥太被人抛弃，玲玲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玲玲在失踪了以后，你知道她是被这个爸爸给抱回来之后，她就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几个月的时间，她的亲生父母居然就没有报警。 对， 在这个事情公开以后，很多记者去采访就问 这个玲玲的父母，当然他本名不叫玲玲，就说你们在这个期间为什么不报警？这两个人居然说啊，我们是怕那个这个绑匪啊对这个孩子不利，所以呢我们在等绑匪的消息，他也许是要敲诈勒索，是要跟我们要钱。这完全超出了一个正常的心智的范违，这完全有悖常理， 不是一个正常父母的反应。 可见这对父母他们对玲玲根本就不关心，你爱咋咋地，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要回来就回来，你要走就走，完全把它当做一个小虫子小动物一样的，走失就走失了呗。但是除此之外呢，那个奶奶，其实奶奶呢也有自己的心事，因为她偶尔呢，她有一次她说走嘴了，这个是一个懂日文的朋友告诉我的，说你注意这个细节，就是奶奶在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到她那个养老金退休金，她说这个不叫养老金，不叫退休金，妈妈说叫什么呀？她说叫抚慰金，妈妈就一愣，啊不对，这就是养老金啊。老太太一听这个啊、哦，对对对对对， 是的。 其实他搞混了， 对， 他说的不是那个每个月那6万日元，他说的是 那 3万日元。 对， 那3万日元呢，是亚纪的爸爸。亚纪的爸爸为什么会允许老太太定期去上门到他家去祭祀他的父亲？其实呢，他是另有原因，因为他深知。他自己很清楚，心里面心知肚明，亚纪是跟着奶奶过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奶奶要来的话，他也怕奶奶当面拆穿这个事情，于是呢，每次都给老太太3万日元，其实是一种，你叫贿赂也好，还是叫一些什么补偿也罢，所以老太太就说这叫抚慰金，顾名思义，给的定义非常的准确。那当然更不用说，实际上这家人。包括爸爸自己也曾经明确说啊，这是我在养老太太。其实呢，就当他说完这话之后，他妈就妈妈马上就阻止他，不要这么说。老太太马上就进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一家人都指着老太太这6万退休金活着，这就是这个家庭残酷的现实。尽管表面的温馨，尽管表面的彼此之间的这种善意，但是呢，要说起来，如果说没有这些。纽带能不能把这些陌生人聚合在一起，这真的是个疑问。更不用说当这个祥太出了事情之后，爸爸毫不犹豫地跟妈妈一起，两个人带着这个亚纪，带着玲玲就要跑，要抛弃祥太了，这说明这个家庭其实还是挺脆弱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事情呢，这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影片的结尾了。影片结尾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家等于就犯事儿了嘛，至少这个家里面的大人是犯了抛弃尸体罪， 对， 老人去世了你不发送也就罢了，结果你就直接就埋了，那这个在一个法治现代社会是不能许可的。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之后呢，就要有人来负责任，结果妈妈出来承担了全部责任。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爸爸有前科， 对， 爸爸有前科，就她的这个所谓的丈夫有前科，她说你有前科，这个罪责你承担不了，你要蹲监狱的时间太长了，那就我来吧。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于是呢被判了5年徒刑。那么爸爸呢，爸爸当然也不能住在原来的地方了，就等于又是打零工啊。另外像日本他有这种公屋啊，就香港叫中国香港叫公屋，就政府的这种廉租屋，日本也有，就政府给一些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廉租屋。那他就在这个地方租了一个很狭小的廉租屋，在那儿每天打工生活。祥太呢被解救之后呢，警方因为他找不到他的父母，他也忘了他父母是谁了，就把他送在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去接受教育。妹妹玲玲当然是回到他自己的家庭，当然他在自己的家庭里面过得一点都不快乐，他的妈妈跟他爸爸一天到晚打架，他爸爸经常对他的妻子家暴，他妈妈被揍之后也懒得去搭理玲玲，玲玲就一个人待着，这远不像他在那个家庭里面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快乐。那么再到影片结尾的时候呢，爸爸工作以后又跟祥太建立了联系，然后两个人父子二人见了一面。爸爸有一个心结，尽管他明知道祥太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祥太也知道， 但是呢他就把祥太当成自己的儿子，他老想让祥太叫他父亲， 嗯， 可祥太就是不叫，这个爸爸特别难以张嘴，难以启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祥太就跟他的爸爸见了一面，见了一面，他们一块儿去监狱里面探望了他的妈妈。探望妈妈的时候，妈妈就跟祥太讲，我告诉你，你被我们捡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当时呢你放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个丢弃你的那辆车是一部什么牌子的车，什么什么颜色的，哪天丢的，意思是你根据这个能够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妈妈一言出口，爸爸当时就惊了，说你什么意思啊，因为爸爸真的是想把祥太当成亲儿子，而妈妈说这个不行，我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他要跟他的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才能够健康成长。在那之后呢，爸爸就带着祥太回了自己的租住的地方，并且两个人一起又吃了一碗那个泡面， 泡面 日本人特别爱吃泡面，还吃了好吃的可乐饼。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跟刘毅还在研究可乐饼那么好吃吗吃完以后父子二人就上床睡觉了。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父子二人进行了一些交谈，在这个过程当中，祥太告诉爸爸，那次我偷窃失手其实是故意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不想再当小偷， 对， 想要离开这个家庭开始正常生活。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爸爸送祥太去车站坐车，一直到祥太上了车，爸爸在后面追，就是整个过程当中祥太一句爸爸都没有叫，直到这个车走远了，他回头看到爸爸的身影已经模糊的时候，祥太才用唇语，嘴唇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叫了一声爸爸。那这个影片就到了结尾了。当然这个结尾也谈不上有什么谜团，不过呢也许有谜团，那我们就一起来继续解谜呗，好不好？好吧，那今天这个故事就跟各位讲完了。说实话这是可能是一个讲的挺累挺费劲的故事，但是呢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把一个这么复杂的谜解开了，这比很多侦探小说里面故弄玄虚的谜我觉得要有趣的和引人深思的多。好，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就到这里，感谢各位。那么下面呢是我们的魔力 X 档案，下个星期呢我们要介绍日本的另外一位侦探小说家临时行人的作品。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a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If you just smile.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